一下这个《十四部的殷墟侯文字法》，然后把它讲到这个父亲主的这个萤火归元的一个思考，就是这个补充的这个殷墟侯文字法这个东西啊，首先是人的这个喉咙发炎这件事情啊，说不定就是有我们刚才讲到少阴病，对不对？扁桃腺会烂掉，这也是一个情况。或者从前讲的麻杏干石汤的时候讲说，真正这个肺里头有热，以至于喉咙发炎啊，这个喉咙也会肿痛。那陈士铎他这个《十四秘录》呢，提到的是一个内伤的喉咙痛，而这个内伤的喉咙痛呢，它主要的原因是称之为阴虚。那怎么样叫阴虚呢？就像我们在麻黄汤的那个禁忌，我们在讲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用麻黄汤的时候，不是有讲到一个喉咙干的人不可以用麻黄汤，有没有这个印象啊？那为什么喉咙干不能用麻黄汤？因为人的三条阴的，就是足什么阴什么筋，这三条就是肝脾肾三经，它的末端好像都在人的喉咙这个部分。如果喉咙会干，代表这个人的三阴都不够强，那三阴不够强的话，你一发汗就会虚掉，对不对？所以不可以。那同样的，如果你的阴分很不足的话，收摄不住身体的能量，那阴虚而火旺，喉咙还是可能会烧坏的。那么这个阴虚的喉咙痛啊，它的这个他首先我这边画线的这个地方，他说这种阴虚的病呢，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的实热，他就是说他有几个辨证点来辨明什么怎么样的情况是阴虚啊。他说比如说虽然很痛，可是早上睡醒的时候比较不痛啊，大概早上睡醒的时候比较不痛，到了下午傍晚就越来越痛，这是一个辨别它这个症情的一个主要的辨证点。那什么至于舌头干不干啊，痰黄不黄啊，这个是比较次要的辨证点啊。它总是说阴虚的这种喉咙痛呢，都是早晨痛轻，下午晚上重得很，比较厉害啊。或者是说那至于说食火的话，它这个整个渴的状态都很像阳明症啊，所以就阳明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就另外再算。那么那这个他这边是因为《十四秘录》这本书啊，总是说他有一些什么陈士铎在，因为是《十四秘录》这种书的来源，他的就是他用他自己讲的，我们也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故事，只是这个陈士铎他写书的时候说的故事，他在酒楼喝酒啦，有几个无聊男子跟他搭讪啦，然后搭讪之后就说我们其实是古代的这些医家，我们就今天已经成仙了，那今天呢看到你是个善心之人，我们的医术要交给你去发扬光大，于是呢就在他面前开始高谈阔论起来。然后陈士铎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些高谈阔论的他们谈完我每一个字都记得呢，然后就可以写下来，然后就出书啊，这是他讲的啦，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就是假托张伟小说之名啊，就是包装父亲主义学，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它里面就有什么天师说什么什么，天师就是那个皇帝内经，皇帝说什么什么，那个岐伯说什么什么，那个岐伯就是天师，就是皇帝的老师啊。啊，那这个所以天师说什么什么，然后张公就说那个人自称说，哦，我其实就是张仲景的灵魂啊，显现在你面前了，所以叫张公。然后后面雷公呢，那古时候有一个雷公真君啊，也是那个当年那个中医的这个神话里面很重要的人，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诡异的上古仙人啊，然后各出一个方，然后内容都大同小异。但这个大同小异的内容呢，它大概就是用肾气丸结构，然后呢里面或者有加麦冬五味子，或者有加牛膝，或者有加车前子，或者有加附子，或者有加肉桂， 或者有加玄参，那这些有的没的加减都不用管它，我们现在就要抓一个大概啊。那大概就是说呢，这一串乱七八糟的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大概就是，当一个人的阴虚，而这个人的火浮跃上来的时候，你要用的方法把这个火退掉，对不对？而因为是阴虚的火，所以呢，你要用八味丸这个主结构下去。那我们都知道说，八味丸不是三条火车线，对不对？然后把你的这个附子跟肉桂的这个热性拉进三阴经啊，对不对？就因为没办法补益三阴经。那附子跟肉桂啊，对不起啊，张仲景时代的八味丸是用桂枝，那到了唐朝之后好像就是都是用肉桂了嘛。那现在这个附子跟肉桂都是很热的药啊，对不对？那很热的药在被拉下去的时候，它如果中间有经过在上火的地方，那它就会，我们中医有的时候大家以火引火，就是会把其他的这些身体在上火那个热能呢一起叫过来跟它一起回家，所以就把这些上火的热能全部都引导到三阴经里面去，跟着补药一起去做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退火的方法。那在这个陈世铎的医书里面甚至还讲说，如果是上这种虚火，你用冷水吞八味丸啊，那就会能够引火归元啊。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思考。那他像我们说这个以火引火的一些作为，像我们蛮有名的，在这里面也有讲到，就是他有说，如果呢你的那个喉咙啊肿得很厉害，火不消，对不对？那他就说你可以，他上面写说，在这一段的最底下写说，你可以用这个附子跟破布纸，这两个都是比较热的药啊，糊成做成糊，然后涂在脚底板，然后呢，然后你再用火烤这个脚底板，用火烤两个钟头，那这个脚底板的这个热药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同气相求，所以这两个钟头里面，你身体的那些火邪就被拉到脚底板去了。那涌泉是人类身体一个向外排泄能量的道路，所以拉到脚底板自然就会有出入了。所以就是用同气相求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东西啊。那脚底板是一个，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有一种药它的这个吸力非常强，所以子宫脱垂的人要用吸力很强的这个蓖麻子贴在头顶的百会穴，子宫就会被拉回去啊。这是一些做法。那这个像从前有一个大陆连续剧叫做《神医喜来乐》，然后他里面就有一个王爷啊，他一直流鼻血不好，然后那个心肠很坏的那个御医啊，当然也是有些医术，就给那个王爷吃一些药，说是这个药治鼻血应该会好才对啊，因为是张仲景的方，医圣张仲景。我说医圣张仲景在这些显示剧里面都被污蔑了，大长今也是，喜来乐也是。然后呢就说，可是吃了张仲景的方，那王爷一直都不好。然后就问那个喜来乐应该怎么办，那喜来乐就说，他不然我给你想个方法，因为王爷急着要去上朝开会怎么样的，然后就帮他捣碎大蒜涂在脚底，压在脚底板，然后那个鼻血就止住了啊。于是那个王爷就很高兴，让喜来乐就说千万不要让那个御医知道。那后来果然那个御医知道，就毒恨喜来乐一辈子啊，就是医生嘛，就也很怕我医不好的别人医得好，对自己很没面子。那所以就是用大蒜把那个火退下来，意思是一样的。总而言之，要退上焦的火，就在脚底板涂很热的药就对了。那你说涂附子也对，涂破布纸也对，涂那个很热的吴茱萸也对，因为吴茱萸跟附子醋条一条贴脚底板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引火归元的方法。那至于他说加白芥子的话，就是把一些塞住的痰水打开啊。那这些其他的，他的这些细部同学自己看一下都没关系。那那个 然后他们也有说，他也提到一个方法，就是刺少商穴，少商穴出了血之后呢，他那个火就会发炎的火会稍微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再用喝药的方法。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古时候如果这个扁桃腺肿到很大的时候，是会有可能肿到你药撑不下去的地步，所以必须用一些其他方法，先让喉咙松一点，然后才把药吃下去。那陈士铎的这一堆医术是出自于父亲煮啊。那我们再看父亲煮他的这个萤火汤的这个方法，就是父亲煮他原来的父亲煮的医术是怎么说的。那父亲煮他这个医术，他这一段是讲说，病在上而求诸下，就是呢，这个病虽然是你的头上的病，可是往往我们治疗的方法是可以找这个比较下面的地方来治疗这个头上的病。他说比如说这个人眼睛肿啦，耳朵肿啦，这个腮腺炎的这个肿啦，哦，那我们都知道是头部在上火。那他说头部在上火的话，他就要去辨证。那他说第一个，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是大便有便秘的现象，然后脉是又沉又实，那代表这个人有实热在里面啊，这是一个实热的现象。那么他说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给他三钱大黄啊，就像大就用承气汤法把这个实热退掉了，火就退了啊。这是第一个，他说那个釜底抽薪，就把那个让你上火的那一团阳明燥屎啊，就是大便把它拔掉了，就没有东西可以烧你啦，啊，就火就退掉了啊，这样子。然后至于后面两个那个导龙入海跟萤火归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了。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是大便是稀的，然后呢脉很沉，脚很冷，那这个地方就用六味地黄汤加牛膝车前肉桂。那如果脚很冷加附子啊，他就说那其实肉桂、附子、牛膝、车前都加起来的话，不是就是把肾气肾肾气丸嘛，对不对？就是八味丸加就是桂附牛车肾气丸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火呢引到下焦，那上焦的火就退了。而他的一个鉴别的点是，这个人上面虽然烧得很厉害，可是脚是冷的，代表他的火是浮越到上面的。那这个那脉是沉的，也代表说脉其实是比较寒的啊。那他就说，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大便没有拉肚子，那脉只是虚虚的没有力量，而这个的上焦发炎的话呢，那你就直接就加牛膝车前就好啊，那就不一定要加肉桂附子。但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能够把火引下，但是这个导龙入海跟萤火归元呢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差别不大了啊。实际上运用它的时候差别不大。那我这里是要跟同学说的是，就是在陈士铎医书之后的这个四川的齐敏慧，他就很善用这个八味丸的这个萤火归元的方法。那他会怎么说呢？他说比如说你要萤火归元，大概我们说可以用附子也可以用肉桂嘛，对不对？那通常好像肉桂萤火归元的效果是比附子好一点点的，因为肉桂的药性，如果是好肉桂，它的药性是比较凝聚而入下焦命门的，那附子的药性比较散，比较到处跑，所以一般萤火归元来讲的话，用肉桂的达到的疗效会比用附子要精准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齐敏慧在他的书里面就讲说，如果你要帮忙把这个上浮的阳气引下来，对不对？那这个萤火归元，比如说加了肉桂之后呢，你还是可以再加一些牛膝，但牛膝是把药往下拉的嘛，对不对？那可以帮助这个药的下沉。那这个有牛膝的话，就对车前或有或无其实也还好啦，因为车前主要是利水的药，但是要有牛膝才能够把药往下拉啊，那拉的越下来，这个上面的火就越能够退，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思考。那这个思考呢， 后来那个江西的这个李可啊，大陆的这个李可啊，中医，他就在他的这个那本书里面呢，他那个什么《疑难杂志》那本书，他就有写说这样子的案例，他曾经遇到过，然后采取这个父亲煮的引火汤的方法。那他有一个，所以李可他在处理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比如说严重的不得了的颜面的三叉神经痛，就是痛的那个人，哇，就怎么一溜一跑？因为我们一般的三叉神经痛，我们是用葛根疏导、葛根汤疏导下或怎么样，就是简单一点的这些都还可以处理得了。可是如果这个人的三叉神经痛，这个神经炎啊，颜面的神经炎，他的李可给的辩证点就是说，如果要用到复衰的引火汤，那这个人的膝盖一定是很冷的，啊，这是他的辩证点。如果这个人的膝盖很冰很冰，代表他的那个阳气都浮到上面去了，底下是空的，所以这样子你就用，就用那个李可的那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引火汤法，把那个火引下来了，等到他膝盖暖回来了，他的脸上的颜面神经的那个发炎也就好了，啊，就是中医对于人体的一个升降的看法。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白通汤哪里不一样？我觉得白通汤是一个纯粹的，因为阴寒太多，然后阳气外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是在复山这个系统里面，它好像有那么多的地黄加在里面，它有一点点比较是阴不摄阳的状态。可是这些东西你要说哪样是对哪样是错，其实临床上没有非常严格的对错。就像你要把这个东西拉下来，比如说附子剂好了，你要让那个附子药性头把火拉下来，就算不用地黄，你如果用了磁石的话，磁石一样可以往下震固这个元气。所以就是类似这条路的药。那当然我是喜欢补药的时候就大包围，我常常设计完面又放牛膝又放磁石，就是反正都放下去了。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大概这条路就是对。就像比如说，如果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的高血压是肾脏型的高血压，那你用真武汤或者用肾气丸都会对。那你看到这个人肾部腺肿大了，那你用真武汤或者肾气丸都是对，所以还好嘛，啊，这个地方没有太严格的对错。但至少这个法呢，就是对于，因为现代人呢，很多人的火都是虚火，所以这个法比较需要同学认得它啊，就是，但以实际临床操作，要把这个状况用这个地黄汤的加减处理到很好，还是需要一些临床经验的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轻，没有那么单纯明快，但是至少这些方法跟思路，同学，我就觉得最好要先知道，不要说什么火都要退火。但是我已经跟一般外面很多退火的那个家派是距离很遥远了啦。啊，只是越是学到这样，越到外面去看人家那种开退火药，就会觉得，哈，啊，我们真是学同跳医学吗？啊，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就彼此都不能认识了。那张仲景呢，在少阴病呢还带到一个方，就是吴茱萸汤。吴茱萸汤是四味药，吴茱萸、人参、生姜跟大枣。那吴茱萸汤是没有甘草的药啊，所以吴茱萸汤就是比较少数的几个仲景方，它是生姜跟大枣虽然用在一起，可是生姜做生姜的事，大枣做大枣的事，他们生姜跟大枣是完全不像那个桂枝汤系统，那个生姜大枣一个入营一个出位，这种调和隐晦的那个大姜枣组啊，这个不是。吴茱萸汤是要拆开来看的啊，所以就是在本草学跟方剂学学习上面有这样的意义。那我们来看这个吴茱萸汤啊的一些条文。那八之二跟九之九，其实我们闪一下就好，那个不要细看了。八之二根本是藏结篇，这个 爸爸吃，因为我爸爸吃了不敢教，是因为是这样子啊。这个桂林古本的这个八之二到八之六这五条啊，这个是宋本《伤寒论》没有的条文，以至于这个方子啊，拿来治这个病，千古以来无一人试过，就是完全没有临床实验的白老鼠。如果你开，你就是第一只。那这个脏结是种会死人的病，哎，就是他就说，那这个脏结他的说法就是，一个脏里面有血啊，因为寒气造成血液不动，然后这个脏就结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把这个脏里面的血化开，才能够治好这个病。那么说肝脏里面被血这样子淤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两胁痛而呕，然后脉沉弦啊，沉是比较寒，弦是比较肝胆的脉。但是如果一个人两胁痛又吐，然后脉沉弦，他说这是你的肝脏里面的血液不通畅，所以他无助于他把这个血打通。那说真的，第一次看到桂林本的这个条文，我会觉得有一点惊悚。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能够医得好，因为过去我在基础班也给各位看过什么从前大陆医生给连牙糖治疗肝癌的方，对不对？就是哇，肝脏的淤血好像他们，我们现在比如说肝硬化或什么的，用那个虫类药啊，用什么桃仁是比较熟悉的，用吴茱萸来破淤血，这个倒是很新鲜哦。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一条八十二，我只敢存疑，不敢跟同学讲定，因为吴茱萸的这个用法啊，拿来破淤血还是有一点冲击性。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那么再来九十六十七条，我们来看一下九十六十七条啊。这个吴茱萸汤啊，这个是阳陵病有一个分支，就是你知道阳陵病，我们说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什么调胃神汤、白虎汤，这个东西关系到我们的胃、我们的消化道，对不对？可是在阳陵病里面有一个状况呢，不但不是真正的阳陵病，反而是一个胃很寒的病。那这个病呢，张仲景可能是怕我们搞错吧，所以特地放到阳陵篇啊，让同学能够分辨。他说食谷欲呕者，属阳陵也，无茱萸汤主之啊。他就说如果这个一个人啊吃的饭就要吐，那这样子的症状呢，是他说属阳陵，可能就说这是一个人的胃有问题，所以呢他就要用吴茱萸汤。那在这里我也要提到，那就是吴茱萸汤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止呕吐的药。如果你用对了症的时候，什么叫用对了症？就是如果你的消化系统有阴寒凝结造成你东西吃不下去的话，吴茱萸这味药是很强的哦。那就知道一次。那至于说脉症的话，当然是偏寒的脉了，所以说比较偏沉或者迟，然后他的手脚会比较冰冷啊，那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九至九十七啊。哦，他说哦，九十九十七也是带过一下就好了。他说如果一个人的两虚疼痛，就是虚寒跟吴茱萸汤来闻他啊，前面那一段我们不看了。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胃脉偏弦而他两虚疼痛，两虚是人在哪里啊？大概是腋下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脉呢又微又弦，而他的腋下会痛的话，这个是肝胆的区块的虚寒的症，所以你呢要用吴茱萸汤。那所以同学，你从这些症有没有发现吴茱萸大概在干嘛？有没有开始摸到一点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点暖，有一点破阴湿。 然后破了阴池，好像不是在胃就在肝胆，有没有这种感觉？好，那我们再多看一个11-30条啊，11-30还有11-100、101，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哦。那11-30啊，它是少阴病吐力，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无助于汤补之。哇，这个就是我忘了是日本的谁啊，史树道明还是大冢信吉啊，那边大反省。就是我看日本那位金方家啊，他在就是说他的那个写的医书里面就在反省，说他有一次遇到一个妇人啊，也遇到一个女病人啊，他就是在那个床上啊烦躁的不得了啊，要发疯一样，然后呢他一直没有想起来是要给吴茱萸汤，然后看一些别的药都没有效，他后来才想起来是吴茱萸汤，然后他给他一吃就好啊，他就很后悔自己伤害他的条文背得不熟，以至于害病人痛苦了那么久。那这个，所以既然人家日本的医家这么努力的反省，所以我们这条也要背起来，就是当你是得少阴病，你可能有吐也可能有拉，可是重要的是你是手脚冰冷，然后心情坏到坐立不安，就是烦躁欲死，就是简直是撑不住一样。对，简单来讲，少阴病的那种烦躁欲死，就是你会觉得想去撞墙，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会想撞墙的那种心理感觉，那个是吴茱萸汤症。所以因为吴茱萸汤症有几个排列组合，就是一个是比如刚刚讲到说，如果你的脉是属于虚寒的脉，而你的这里很痛，那是吴茱萸汤症，或者是脉是又沉又跳的脉，就是血有结，然后两边很痛，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从前在那个处理这个什么柴胡汤的这个范围的时候，柴胡汤治疗的病好像还是偏热的，对不对？但是肝胆也有被寒到的时候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同样是肝胆区块的这种身体侧面，它也有寒症的可能。那好像大部分的寒症哦，吴茱萸能够这味药能够医到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哦，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你换别的药没有办法那么好。所以你就想说吐或者拉都是或者有或者没有，那手脚冰冷多半会有，但是这个人是手脚冰冷的时候烦躁的不得了，那这是什么？这是代表这个人的他的身上的那个阴寒之气，阴邪之气已经开始能够攻上来了，就是他的阴邪之气已经好像弥漫到他的那个神心神都被压住了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啊要注意的地方啊。那再来呢，我们再看11-100啊跟101，那这两个都非常要紧。他说100条是偶而胸满者，无助于汤主之啊。这个偶而胸满，同学有没有记得偶而怎么样是小柴胡汤主之？有没有人记得啊？啊，偶而发热是小柴胡，就是吐了之后发烧，那是小柴胡汤。可是呢，吐了之后胸部好闷是无助于汤。那这个病机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一般的吐症不一定是寒症，同学能够明白吧？那如果你的这个吐，因为人胃寒也会吐，胃热也会吐，那如果你是胃中有热的吐的话，你吐了之后你就会松很多。但是呢，如果你是胃中有寒的人，你吐了之后，因为你吐那一下，你的胃的元气会消耗掉一些，所以反而会让那个阴邪更庞大，更能够占据你的胃，所以越吐反而胸口越压得重，那就是变成知道是阴寒的吐，这样明白吗？因为实热的吐吐了之后就松掉了，那阴寒的吐，你吐了之后元气受损，反而那个阴寒会越来越显得巨大啊，这是一个相对的状况。那第101条啊，他说肝呕吐涎沫头痛者，这个肝呕吐涎沫 我们因为一般人会说什么吐酸水，有没有听过？但是这个所谓的酸水真的是酸的吗？有时候我们犯个恶心吐出来好像咸咸量的又很大量的那种口水，那你说它是不是一定是酸的？那不一定，对不对？但就是那种一般人说的呕酸水，呕酸水不是胃酸上逆啊，是分泌出来的东西。那中国人都认为呕酸水的东西比较牵扯到胆，就是胆的这样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呕酸水。那这里吴助理帮他给了一个很好的证，就是这个人呢又想吐又头痛，就给吴助理汤。哎，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辩证点。然后我们解决辩证点可以跟别的辩证点互相排列组合。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在头痛，对不对？你可以问他说你有没有又头痛又想吐。如果他告诉你他，哎，对哦，我头痛的都想吐，或者我想吐的都头痛，这两种都可以给吴助理汤。就是想吐到头痛，或者头痛到想吐，吴助理汤都很好用，就几乎可以断症了。因为通常就是那种寒症才会这两个东西牵到一起。那还有一种就是，他什么烦躁欲死跟头痛可不可以牵扯？可以啊。就是有人会告诉你，听我最近看到什么报道，说现在台湾女性啊，已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有严重偏头痛。有那么高的比例吗？还是那不实报道？你们之间觉得如何？你们有没有认识的人会常常吃头痛的止痛药的？ 职业妇女应该比较高。 为什么要说职业妇女？在家妇女不会吗？他有没有听说那种每天都要带一些普拿的女的头痛撑不住的那种人？那啊，同学觉得怎么样？会有吧？那我们刚刚把这个吴助理汤的这些条文一路看过来啊，其实同学会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烦躁啦，吐了之后胸口更闷啦，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他整个吴助理汤的条文，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体内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有一股寒气，它藏在你的肝胆区块，或者是藏在你的消化道里面。然后这股寒气呢，力道很强，好像慢慢的往上爬，爬到你的胃就要吐了，然后爬到你的心你就要烦躁欲死了，爬到你的头就头痛就受不了了，就是身体有一股阴寒之气在往上爬，就慢慢慢一步一步往上进攻。然后最后把你吞没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是，比如说四逆汤我们要用来破阴石，用生附子破阴石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是阴寒之气让你手脚冰冷或怎么样，那是一种好像你的身体阳气不够，所以这个阴寒就包住你，或者是阳气太虚弱，所以阳气外散会往上面拖，然后阴寒在底下，对不对？那吴助理的汤的状况，它针对的是这个阴寒在你的下面慢慢往上爬，慢慢占领你的身体，越占领越多。那所以这是它的这个汤的一些症状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画面啊，它盘踞到这边你会烦躁，然后盘踞到这边你会头痛，而且吴助理汤关系到的东西啊，因为他的那个治的症啊，只要你看他治的那个病究竟是脾胃还是肝胆，到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说吴助理汤在治的病就是脾胃跟肝胆有所牵扯的，而在他那个阴邪之气爬上来之前啊，还是有可能造成我们说，比如说像从前讲的白通汤的时候，或者说有些人什么脸红红的带痒，对不对？吴助理汤其实除了这个吐呕酸水啦、偏头痛啦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吴助理汤的那个症什么，就是眼睛又红又痛，那个有时候也是吴助理汤症，那个在南书局的医书上面会有，就是因为它阴邪爬到这里，然后肝胆的阳气都被逼到上面了，所以肝胆痛于眼睛嘛，对不对？就眼睛整个忽然红肿起来，那个也有可能是吴助理汤症，所以它的。吴助理汤的可应用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而我希望同学能够记得的就是头痛到想撞墙，或 或者又头痛又想吐，或者是烦躁又想呕酸水，这是一些症状，大家不要忘记五茱萸汤。那五茱萸汤是很，我们最近又在讲生附子啊，又在讲硫磺啊，对不对？五茱萸的这个热度啊，真的是不输给生附子，也不输给硫磺的，就是很热的药。所以要用到五茱萸这味药的话，同学就会知道这些病都是阴寒造成的，对不对？同学可以明白，所以你就会知道，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想到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偏头痛的那么多？因为你实在是喝太多冰冷的东西了，你的身体已经被阴寒之气盘踞了、占据了，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偏头痛。刚说偏头痛，你吃苦拿疼也不会好。如果是一般外面，如果是一些庸医，他给你开什么补血的药，或者是开什么川穹茶条散，什么疏通头部，那个对这个头痛一点用都没有。这个是要把那个阴邪打下去，才能够医好啊。那像无助于止呕最有名的效果，可能是比如说像美国的尼海夏院长吧，他治疗胃癌的那个方式不是两个礼拜就好嘛，就是两个礼拜的胃癌治好。那他的就是张仲景的，因为胃癌有时候会吐血吧，所以用张仲景的黄土汤做个底子，然后里面就再加干姜跟五茱萸。黄土汤加干姜跟五茱萸，据说就是尼海夏先生那个治胃癌的那个方子。因为啊，用五茱萸这味药，那个什么药都止不了的那个寒食的呕吐，只有五茱萸能够止得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各种是处理呕吐的方里面，五茱萸它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那么这里面呢，生姜啊、大枣啊、人参我们都认识了，所以我们赶快在下课以前来认识一下五茱萸这味药啊。那五茱萸这味药呢，但是同学是不是有听过什么九月九号重阳节，对不对？我们要登高，然后在山上要插茱萸，对不对？啊，对，就是这是王维的诗嘛，是不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哎，那这个古时候啊，就是从前比如说像中国人传说，就是说从前有一个仙人叫做费长房啊。那这个仙人呢，他有一天跟人家讲说，九月九号的时候你们家会有灾难啊，所以你们那一天呢就要把这个茱萸绑在手臂上面，然后爬到山上面去喝菊花酒，然后就可以避祸。然后那天他们就赶快爬到那里去，然后回家会发现全家的猪啊牛啊什么都死光了啊，就是这类的故事。那无茱萸呢，我们说九月九号，但是听起来好像阳气很够，对不对？那你爬到高处，然后山下的猪鸭牛羊都死光了，其实这个故事蛮可以凸显无茱萸的药性。就是无茱萸它治疗的病啊，是首先要说的是，它治疗的病是气分的病还是血分的病？因为无茱萸这个药很燥很燥，就吃硫磺跟吃附子都不太会口渴，吃无茱萸是会很渴很渴的。所以谭树渠，香港的谭树渠医生，每用重剂量的无茱萸，一定会叫他把那个汤剂跟真武汤煮到一起喝，因为吃了无茱萸，叫真武汤把水打上来，不然会干掉。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无茱萸又是要用比较重剂量才是有效，科学中药有的时候还可以啦，但是病越大剂量要越重啊。那无茱萸虽然是一个很燥的药，可是呢它所处理的这个病啊，说不定还是有关系到血分 可能还是会有。怎么讲呢？吴茱萸他所处理的病就是人的阳气本来是要通畅的运行于人体的，对不对？可是人体的种种的阴邪，我不知道这个阴邪要如何产生吴茱萸他症，可能这个阴邪是要几颗西瓜加几叫加几盘刨冰才能刚好形成那个阴邪，我不知道。就是它需要有一种阴邪，那个阴邪是寒食之邪，可是它又具有一种勾芒之气，以至于这个阴邪呢会好像一种寄生植物一样啊。就是如果人的阳气本来是要这样子通畅的，对不对？然后就有一种阴邪会这样子好像藤蔓一样勾住你的阳气，不准你的阳气走，就那种把你的阳气缠住，让这个阳气不能够拖出来运行的那个阴邪。那当然我也不知道详细我也不知道详细要怎么定义它，但是呢我们通常习惯性的一般讲就是说浊阴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清阳不生浊阴不降，对不对？人最好浊阴要能够排掉，然后这样子阳气才能够上升，这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那如果不是吴茱萸的话，像是有一种病啊叫做中国人说的雷头风，就整个头就是闷得不得了，然后头上戴很多的帽子，这样子闷痛闷痛的。那那个时候雷头风的话，中国人是用什么清正散还是汤？清正汤。那清正汤就是用荷叶，因为荷叶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它能够把你这个被闷住的阳气从脾胃，它用荷叶跟炒过的米饭能够让你的这个脾胃，这个混杂着阴阳的这个脾胃之气的这个清气能够通上来，让这个头才会松开。所以用荷叶来把阳气拖出来，那相对来讲吴茱萸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阴气拽下去，它是很强的把你身上的阴浊之气这样子好像拨什么东西一样拨下去的药。所以吴茱萸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它特殊的功效。那像我们下堂课会教到的当归四逆汤就有加吴茱萸生姜的方法。那当归四逆汤可是一个血分药哦，可见这个阴浊之气是有可能是血分勾住气分的啊。就是但是也因为它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药性呢，以至于吴茱萸呢平常不能当做补药吃的啊。比如说吃太多了就整个肠胃道都干掉了，那眼睛会烧坏啊，然后会掉头发，这里吴茱萸吃多了准备就阴虚了，它是一个破阴实的药。而它跟那个附子那种发散药阴寒不一样，它是专门破那种勾住阳气纠缠不清的那种阴实啊。那这个效果是吴茱萸，所以你会想象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啊，说这个什么邪恶的这个什么病气来侵袭啊，我们要逃到山顶要去杀茱萸啊，但能逃过一劫啊。那那种阴寒的感觉跟四逆汤那种阴寒其实很不一样，那种感觉就是看卡通片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阴阳交缠然后阳气不得通的这样状况呢会用到吴茱萸。所以吴茱萸呢它但是呢吴茱萸能够把血分里面的寒气拔开来丢掉，可是呢吴茱萸不是能够暖血的药，这是不一样的东西。你就是吴茱萸它总是能够把一些阴寒打出去，可是它本身不是那个直接暖人的药，就是附子啊、硫磺啊、鹿茸啊比较直接暖这个人，那吴茱萸比较不是。那至于说吴茱萸啊，它到底它的作用的位置是哪里呢？像这个它吃了东西就要吐，那这个是阳明啊，它就是阳明的胃有问题。那这个身体侧面那个被阴寒凝结住了，所以这边痛这边痛，哎，这又是厥阴少阳的问题啊。然后就是它这个到底是胃还是这个肝胆呢？其实我想我们这边啊就不能为这个药 做出太斩钉截铁的区分。我常常会说的是，吴茱萸大概是吃下去一定先暖你的胃，然后暖了你的胃之后，它的作用大概就是胃一暖之后，如果肝胆那边还有需要它去破除的饮食，它马上就会往那边去工作。所以吴茱萸它的从胃它的效果破饮食的效果从胃传达到肝胆那边是非常快的。那总而言之，就是它把这些饮食就往下面扒掉嘛，所以哪里有就扒哪里。我想这样子想会比较轻松一点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也会说，有人说这个因为是肝胆受寒，所以他那个胃是被肝胆的寒侵扰或怎么样，但是这就是一种说法。但主要是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啊。然后附子这味药呢，你煮在汤剂里面，知道附子煮在汤剂里面的味道是淡淡的，附子本身味道 不重，差不多芋头洋芋那种味道。可是吴茱萸的味道啊就很厉害哦。吴茱萸的味道你们有没有人吃过呀？是什么味道？你形容给我听好不好？ 超难吃，很难吃的味道。 就是很多人都在笑，你都吃过对不对？就苦臭苦臭的。其实我觉得不会很难吃，我因为啊，对不起，有时候在笑了，因为我常常都说不会很难吃，然后别人都觉得很难吃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吴茱萸有一种我形容是说咖啡的臭味，不晓得吃过人都反对对不对？对吧？吃过人都反对了。那不如你们去吃吃看啊。哎，你看我们先找个比如说二位六爷，我们看一下吴茱萸，他说吴茱萸一升，人参三两，生姜六两，大枣十二枚啊。那这里的话呢，生姜做生姜要做的事情怎么讲呢？你要吐，你寒气上逆，你左右的生姜把那个水邪那个寒气逼开吧，对不对？所以散寒这件事情生姜还是有用处的。所以生姜六两啊很够，那主要是生姜六两啊对于治吐也有很好的功用。那另外它少阴病烦躁欲死，生姜六两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少阴病的时候人烦躁欲死，那个吴茱萸在破除的阴邪已经不见得是上中焦的阴邪，可能是肾的区块的阴邪。那肾区块的阴邪你用到那么重的生姜就容易打开啊。我们讲过就是附子不太好用的时候就要用生姜来破这个肾脏的代谢的不良。那大枣十二枚呢，这里吴茱萸因为是很燥很燥的药，所以你既用了吴茱萸呢，你就要用大枣来这个滋补脾阴，不然脾胃第一关会被吴茱萸烧干掉。那人参是用来生津液，对不对？就是一些滋补脾阴啊、养血啊、生津液的药都要先预备着，不然撑不住这个吴茱萸。那吴茱萸一碗啊，这个《伤寒论》里面吴茱萸是一种种子样子的东西，它有一点重要。《伤寒论》的古时候的那个书上，一碗一升大概是古时候的八九两吧，六两半啊，吴茱萸比较松啊，六两半。那六两半折合成现在的剂量，那也有二两多，对不对？二两多吴茱萸，各位同学，你们此生喝过吗？啊？什么东西？对，二两多一点。那二两吴茱萸用下去真的是神效啊！喝下去之后你就准备狂渴啊！就是现在吴茱萸真的很少有人敢放那么重剂量，我们一般入剂剂三钱两钱，就现在这样三钱两钱在那边放。那要用到真的很猛烈的用到《伤寒论》时代这样的我们现在剂量的二两多，哎，不好意思，郑兄，你有没有遇到过用到这么重的？有没有目睹过？你跟他用多少？ 用钱之间， 用钱而已， 用钱而已啊。所以我们想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啊。我们信用奖金来跟着都要试试看，没有效的慢慢加。主要是为什么我会说到那个一碗哦，我好像觉得十分之有诱惑力，那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些阴邪哦，你一次把它打个干净，然后就是无助于它，如果你知道怎么用的话，用一次把它打干净，那你受到的伤害很小。你不要那么伟大不掉，喝了一碗又一碗，一直喝，这有点痛苦。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上面的想法，就一次就打干净，那这样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喝真武汤灌水了。你为什么喝一个礼拜一个难过啊？那吴茱萸呢？吴茱萸他啊，他就吴茱萸就是这样子，又臭又热，而且喝下去之后尿尿的时候，尿里面全微吴茱萸的味道。哎，我记得礼拜吃硫磺，已经吃到我们要喝硫磺味了耶。助教方助教说老师泡温泉了，真是的。 那硫磺要怎么吃啊？ 硫磺要怎么吃？待会同学上来分享啊。我们先把课上的段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要认得吴茱萸汤，因为吴茱萸汤现在已经是家庭常备良药了。因为现在因为胃寒而偏头痛的人非常多，因为平常吃太多寒的东西，然后这偏头痛怎么医都医不好。那这个清气上不来，浊气降不下，就是清浊交缠的东西，那个病，那大家请要爱用吴茱萸啊。因为你在办公室或怎么样，或者就这种人常常有，常常有，量非常大。所以吴茱萸汤，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非常流行。你们到今天以前学中医要听过吴茱萸汤吗？有吧？有听过啊？有没有吃过？怎么样？然后后来吃了吴茱萸汤好了没？ 是因为手边没有药，虽然是药开了。 哦，我跟你讲，吴茱萸汤症你最好是用吴茱萸汤，不要用针灸，因为吴茱萸汤症不要用针灸是从这里拖到这里。这叫什么？太阳扣帅骨啊，还是太阳扣帅骨？太阳扣帅骨，那这个太阳扣帅骨。三寸针，反正我帮人家看透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杀猪了，就是根本透也透不过去，然后在那边痛啊、尖叫啊，就是到最后那一针吓得都比头痛还要可怕啊。所以有吴茱萸汤那么好用的药，为什么不用呢？有什么在家？为什么在家练什么太阳透帅骨？他透帅骨自己常常看得出来有多可怕。就是再从太阳穴那边进去，然后把那个皮掐起来，沿着皮肤底下一直拖到耳朵上面这里，这么长的针。哦，太阳透帅骨，我说省省吧，因为太阳透帅骨的理论就很简单。太阳透帅骨的理论是足少阳胆经啊，从耳朵旁边要这样子绕，然后才过来，对不对？那足少阳胆经呢，它这边要绕那么多圈到那边呢，它的气不能通，所以你替它通，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用针搭一个电，搭一个直达电车，然后让那个气能通过去。那它只是需要通你足上的胆经的气，对不对？那胆经的气呢，我们通是因为被阴邪缠住了，那阴邪去掉不是很好吗？你干嘛就不把它修好，然后给它搭一个新的桥，浪费国家资源啊？就是我是有这种想法啊，我觉得胃太寒，你肝胆太寒，造成了头痛，你干嘛在头上开凿一个什么运河啊什么的？就是可以调体质嘛，这样比较直根一点，是不是？所以 所以吴淑云他们觉得大家好好把握啊。虽然我也不知道吴淑云你要用多少重量才会特别才会很有效，因为有的时候轻微的朋友我们吃一点科学中药的吴淑云他们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病是病得比较重的啊，所以这样子。那我们上课的那个部分就录到这样为止。那同学刚刚有同学问怎么吃硫磺，那常在吃硫磺。